人见人爱四个字好适合形容啊！你形容一仔啊， 车见车做 ，M 声啊 ，M 把声真系不得了 啊！佢一个样 QQ 咁样啊，人见人爱。 不过佢个样系都可爱噶，即系如果喺我眼中系啊，即系想搣佢咯，一见到佢嘅时候，但系又唔系好敢嘅。我家阿嫂唔中意， 佢冇所谓嘅，你咪照搣咯。 我呢啲睇落冇杀伤力，先最有杀伤力嘅。 见到咁耐吓，佢嗰啲故事讲完一个， 今晚唔知有几多个爆啦、哎。其实都差唔多噶啦、 哎。你之前都有讲差唔多啦，啲听众都话吓讲极都有噶，真系犀利啊！ 一个真系收埋唔少啊！好啦，咁啊开始今晚嘅十一流程，大家我系刘伟恒啊。 Hello， 我系叶蕴仪。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啦，一阵间咧八点半过后咧就继续有呢一个高汉文前辈嘅访问啦。琴日都知道佢鬼马嘅一面啦。我想讲少少先嘅，因为琴日咧高 Sir 咧，佢又讲到话咧，即系佢爸爸咧，当年咧就喺西营盘嘅一间酒楼啊，叫多男啊，即系好多男仔。你知唔知有间咁嘅酒楼噶？ 我唔知啊，有冇多女酒楼？ 唔知啊，讲翻我哋一个自己去。咁啊，今日咧即系因为小弟啊，即系本节目其中一位铁粉啊，就系小弟嘅外母。咁啊，小弟嘅外母咧就系喺西营盘长大嘅，佢就话大家唔系叫多男噶，叫多男。 揽啊，即系变调啦个音咁样。 系啦，咁啊嗰条街咧，即系我相信皇后大道西啦嗰一头咧，佢话以前咧其实好多酒楼嘅。咁包括话咧多揽对面咧有一间叫正心，咁啊唔系再过两个一个街口入边有四间酒楼噶。咁啊嗰个年代系有好多，咁但系咧即系嗰几间酒楼相继咧都冇咗。咁多揽咧大约系冇咗廿零年度啦。根据我外母嘅提醒啊，系啊，多谢啊外母更正翻。阿高 Sir 叫多揽啊，唔系多揽啊 ，OK 。好啦，咁啊八点半过后咧就继续有啊高汉文前辈嘅访问啦。咁啊 V， 我哋上个 好 V 都多揽啊， 唔系边度系啦，即系边度够女多。 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嗰个题目啊有少少意犹未尽，我哋就讲到咧即系一啲街头嘅搭讪啦，又或者系一啲即系无端端埋嚟拍膊头聊两句倾下偈嘅事件啦。咁啊听讲话 V 都当年都经历唔少，而家仲有冇噶？ 哎呀，问而家呢啲咧，我哋讲起有啲缅甸嘅咁样，而家冇噶啦，而家冇噶啦，系冇人敢埋嚟我身嗰度，我杀气太大，应该系有都唔讲啦， 系 咪先啊？收收埋埋咁样吓，喂，咁但系我哋咧就一阵间我哋晏啲先讲搭讪啦，咁但系另外一种嘅搭讪咧，我哋喺年青嘅时代嘅时候咧，我估应该都会有试过，尤其是咧即系女生，即系你做乜笑成咁啫？ 唔好用我哋。 首先我估下究竟呢类型嘅所谓搭讪啊，我哋三个当中啊，边个最多呢？应该系 V 嘅， 系 女仔应该最多嘅。 我谂应该都系，如果计男女比例嘅话，应该系女士多啲嘅。 你估我同你边个多啲咧？应该 我未试过呢、 這个，我未试过添啊！咁你抽头阵先啦，抽头先。 我当年都有几分似苏永康，都有人埋嚟，先生有冇兴趣娱乐圈发展啊？ 呢一个咧，我谂咧，你行游尖旺咧，当年啦，系真系好多噶。基本上咧，嗱，你问我数几多次，又唔系夸张到两只手数唔晒嘅。咁但系喺旺角咧行嘅， 数唔晒 都已经好夸啦。 唔系喺旺角行嘅时候咧，大家应该会行啦，有几个即系商场嘅，即系嗰时即系少女朝拜嘅圣地嚟嘅、哦。好，俾你两个男仔噏下。 Hollywood 唔系啊 ，Hollywood 系男仔先，系啦，旺角中心 系 其中一个，跟住咧， 星际城市 唔系， 算唔算噶？ 唔知 信和 唔系， 我个年代系潮流特区，我唔知系咪。 哎呀，拜拜先啊！潮流特区我行嗰时好似未开。嗱，讲嘅旺角中心啦，雅兰中心啦，咁样系啦，呢两个都系多嘅，即系多。星探会出现嘅，咁咧，我嗰时我记得第一次咧遇到星探咧，系真系喺雅兰中心嘅，咁系点样咧？系喺个扶手电梯搭紧落嘅时候，咁跟住有人喺后边就轻轻力搵紧只手指拍一拍你个膊头咁样啦，咁以为有熟朋友撞到啊，拧住面。喂，小姐你好啊，咁样，我跟住我咁样，我啦，咁跟住佢话有冇兴趣即系拍下广告咁样啊，入娱乐圈啊，嗰啲真系咁样噶， 冇兴趣，唔系因为嗰时咧细个都冇发明星梦。 我想睇下 V 当年咩样嘅， 吓同而家差唔多咯。你觉得我变咗好多咩？ 得好嘅， 嗱我即管试试啦，翻炒翻当年啦，系啦，唔同阶段嘅时候遇到星探嘅样子系点样，俾大家睇下。咁跟住之后咧，咁一路咧，因为扶手电梯都唔好长。 我想知系读书时期定已经出咗嚟做嘢？ 呢一次系读书时期嚟嘅，读书时期中学嘅时期嚟嘅，咁我隔篱都有个 friend 嘅咁样，咁通常几个女仔啦，咁有啲未到嘅，咁我同佢行住先咁样，咁跟住嗰个人咧就一路跟住啦，我就话冇兴趣，咁啊拧翻转头啦，咁一路行嘅时候咧，佢就喺你左边同埋右边咁样啦，喺度飘下飘下，就唔系，我哋唔系呃人噶咁样，吓你讲得唔系呃人，即系呃人啦，系咪先？通常呃人嗰啲人就话自己唔系呃人噶嘛，咁佢就俾埋张卡片嘅，我记得吓，真系有卡片，唔知咩娱乐公司咁样噶，咁但系当然我唔認識啦，嗰時讀書咁，我真係冇興趣咧，咁我就執翻俾佢啦。跟住佢又再兜兜圈圈咁樣啦，喺你左右徘徊之後咧，就話唔係咧，你認真啲，你翻去同屋企人傾下，甚至乎你可以同屋企人咧，爸爸媽媽一齊上嚟我哋公司嘅，我就詳細解釋俾你聽啦。跟住我就企咗喺度，我話。我睇警讯噶有， 你听咁讲啊？ 系啊， 我最中意睇模拟片段噶。 跟住，因为我话我有睇警讯噶，你哋上到去嘅时候，咪又系叫我交钱学呢啲学嗰啲。佢话唔会噶，我保证我哋公司真系唔会噶。如果你真系嚟嘅话咧，我哋仲会咧，即系有啲可能咩津贴啊嗰啲俾翻你噶咁样。系啦，讲到好似似层层咁样啦，我就真系唔使啦，唔使啦，系咁拧头咁样。但系佢如是者咧，都系执咗张卡片过嚟咁样噶。咁跟住翻到去。 对方个年纪同埋个打扮， 个打扮系点啊？我记得佢好似着住恤衫，唔系成套老西嘅，着住恤衫咁样啦，斯斯文文嘅，又唔大年纪噶， 系 大概我谂。嗰時我十幾啦，我諗嗰個人應該係廿八九歲嗰啲啦，即係唔會覺得佢個樣好奸嘅，望落去都斯斯文文嘅咁樣咯。咁但係咪信得過咧？我就覺得一般般啦，咁樣咯。翻到去咧就同媽媽講起呢件事啦，咁佢就話嚇係啊，我話係啊，佢俾咗張卡片我添啊，咁樣佢話冇啦，女呢啲即係都唔好信啊，即係去到嘅時候咧，你睇警訊都睇得多。 但係你有冇一刻心動咧？即係你有冇因為覺得？原来我都爱刘娟好啊！我都可以吸引到啲星探嘅目光，有冇尖尖嘅先？ 我又冇尖尖，但系嗰下咧真系冇尖尖，反而系觉得哇！原来警讯真系冇呃人噶， 真系有呢啲人嘅， 真系有遇到呢啲人嘅喺商场嗰度咁样咯。系咁，但系就冇话一刻系觉得咦，其实系咪真系可以试下咧？佢系咪真系唔呃人咧？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系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我又明白自己唔系去到嗰啲哇！我觉得自己靓。到系应该要入娱乐圈嗰种啦，我有自知之明嗰下，咁但系就唔会觉得自己咁好彩，应该系真真正正嗰啲坚星探嚟发掘我咯，都系想骗财噶啦。 即系所以你冇参与到， 冇啊，冇参与到， 完全冇， 冇完全冇零啊，冇打翻 第一次， 此乃第一次。 跟住咧， 跟住第二次咧就应该去隔篱嗰个旺角中心， 又中招啦。 唔系今次嘅嗰、那个旺，因为旺角中心咧，佢啲电梯咧都系好紧密咁样连接住嘅，咁但系唔系上落咁样。上落你就会打对头啦，佢咧就系单向咁样。咁我记得又系咧去到差唔多搭扶手电梯之前咧，咁突然间有个人啦，哇咁冲埋嚟，即系你好惊噶嘛，个口哇做乜冲埋嚟截住你，唔俾你落电梯噶啦咁样。呢、這个就夸少少，呢个就浮夸有啲金毛MK feel 嗰只嘅。咁高地嘅个男仔咩样啊？唔好记得，总之唔系太靓仔啦，又唔系细龟咁样嘅，又唔系孙明光嘅。 留意翻上个礼拜讲嘅嘢啊， 大家想 孙明光同埋细龟啊， 系啦，都系外貌协会嘅咁。咁跟住咧，佢就屈弹咗嚟前面嗰时候，我就做咩事啊？跟住佢话：唔好意思啊，小姐，我哋系星探嚟噶，我哋主攻咧就拍广告啊。见你身形都几好啊，吓个高度都。即係佢仲要打量你、oh.，OK 啊？咁我啲款喂 OK 嘅咁樣，同埋我哋都會好多嗰啲即係化妝品嗰啲咁，跟住佢控埋咗少少嘅，你皮膚都 OK 喎、啊， 有冇興趣試下咁樣？我話我望住佢，跟住反一反眼咋。 我有 真系冇兴趣，跟住佢话系咁，跟住我就落电梯啦，绕过咗佢，咁佢系咁跟住话唔系咧，佢话你真系嚟试下啦，试完之后咧，佢话包你，你会觉得哇呢、這个世界咩多姿多彩啊，好开心啊咁样， 系你平时咧即系唔认知嘅世界嚟噶，唔好以为我哋呃你先得噶，又嚟，而你又讲呢句咁样，咁啊跟住一段，但系佢执卡片，我直情系闪开冇意到，佢都系、哦、个个都有卡片噶，好似好真咁样噶呢件事，但系卡片可能系假噶嘛，系咪先？咁跟住我就都系兜咗去第二度，跟住因为咧佢好似记得咧旺角中心唔知有啲商场位可以通过隔离咁样噶嘛，咁总之我都乱行乱撞咁样，跟住就走咗去啦咁样咯。 又冇应嘅， 啊冇应噶。 咁如是者以后再见到星探，有冇一次你真系应机嘅咧？ 真系冇，佢、哦、之后喺荃湾唔知南丰中心定系荃昌中心嗰啲又见到啊，但我喺度谂谂下系，点解冇？ 你其实 嗱， 其实 探嘅咧， 其实得两个可能性， 系 一系你真系好靓。第二就 是、你讲多次， 佢真系假设啫，系啦，你真系第二嘅就系你个样真系好好呃， 我觉得呢个猴子， 我要咁讲，话晒我同你都系演艺圈嘅一份子。我哋以前做过唔少，如果大家听沙流程，我哋十几年以嚟都有唔少嘅嘉宾都曾经讲过，佢点解入行啊？咪就喺尖东玩玩下，有个星探打一搭佢膊头，就。女主角啦， 系啊，尖东都试过喺公园嗰度嗰 个喷水池咯，好似我如果我冇记错，好似温碧霞都系咁样类似，咁样就俾人打一搭就，哎哦好啊，即系 就试下啦， 就试下啦咁样样。 诶，讲到我有啲后悔啊，应该应该 咧，嗱，老实讲，我记得我喺节目当中都讲过啦。首先咧，我系有少少羡慕咧，做啲做星探嘅工嘅，特别系一哥啦， 系、 即系可以攞正牌，我就去睇下边一个。正喺条街度，即系大模私样咁样去撩女仔，同埋抄牌搭讪咁呢份工， 而家都可以嘅电影 casting 咁啊，可以 冇错啦。嗱，其实个问题啦，我嗱首先我用用家嘅角度去问你先。嗱，我哋假设咧，唔系所有人都呃人先啦。咁的而且确有阵时，喂，不如喺条街度试下睇下有冇啲好嘢啊，咁样样嘅时候，好啦，佢会用一啲咩嘢嘅招式，或者咩嘢嘅语调，或者要俾张咩卡片你着成点，你先至觉得佢唔系呃你嘅咧？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可能我真系睇得警讯太多，我前设咗咧呢一样嘢就已经系个即系九成系个骗局嚟噶啦。咁我会宁愿咧就系唔好俾自己有堕入骗局。俾人呃嘅機會， 即係寧願斬腳趾被殺痛。 係啦，寧願斬腳趾。哇，可能真係學你話齋，有個真係真嘅。咁但係我根本就冇能力或者唔識得去判斷啊嘛。咁倒不如一律都係拒諸於千里之外咁樣，好似穩陣啲。 哦，因為咧，我記得我有一次喺節目當中講過啦。咁有一日咧，我喺屋企樓下嘅一間即係食嘢嘅地方嗰度咧，咁我就見到一個真係。真系啊！嗱，认真唔系因为一哥嗰种目光嘅，我就觉得哇，呢个女仔好靓，即系我嘅意思咧，好上镜。咁大家知道我做咩岗位噶啦？咁我嗱，因为我可能佢唔识我噶嘛，咪亦都好大机会佢唔识我啦。咁第二就系、是，如果嗰个人即系嗰个女仔，佢好似系啱啱买外卖咁啊，同佢隔篱有个女仔喺度倾紧偈咁样，即系企咗喺度一阵咁样样啦。咁我就谂啦，究竟我要咩方法？即系我觉得嗱，就算我唔系第时我拍佢，喂，我觉得呢个女仔真系。deserve 一個機會，有機會、啊、可能如果佢有興趣嘅話，可能有導演啊，或者有同行家啱咧， 可能啱做編劇咧， 係啦，就係啦。咁當時咧，其實我係熬嘅嗱，我係覺得，哎，呢、這個真係好嘅，係。咁但係咧，我係 唔知點樣 嗱，我冇人執埋去。你好啊，我系刘伟恒啊，我拍过乜乜乜乜，诶，识你老鼠啊，咁样，咁我就好老土啊，咁我又冇卡片，我真系冇卡片噶嘛，咁好啦，咩情况下我可以令到对方啊放下嗰个戒心，而喂，我其实真系唔系呃你嘅，咁不过如果你有兴趣，你咪留低个电话，我惊佢以为我抄牌啊嘛，你明唔明？ 咁都好高机会以为你系咁嘅，好正常啊呢件 事。平时有啲千万个机会，你喺《志明春娇》入边做败类嘅。认啦你啦咁样，咁呢个咧当时系发生咗一件事，咁我就即刻咧就打电话俾我哋电影公司嘅老板，因为老板再即系行啲，同埋佢应该有卡片嘅，咁啊真系打俾我哋老板，跟住咧个老板唔系嘛咁大单嘢，我而家即刻落嚟，咁但系落到嚟佢走咗， 哎呀，喂，咁你应该由而家开始啦，将你即系出现过喺电影嗰啲画面咧就 cap 低晒先。 但系我入边嗰啲全部都做骗徒啊， 唔紧要啦， 败类嗰啲嘛。 你话咧通常咧， 待定自己 portfolio 喺身， 其实我有讲 嘅，系好人嚟噶。你见你话子成啊，郑子成可能你识噶， 唔系。如果郑子成去聊咧？唔好话聊搭讪咧，我觉得个机会大啲。虽然佢系奸人，可能有阴谋，但系因为佢系郑子成啊嘛，即系佢有个知名度，又有一种嘅忠诚喺度，又有音乐情人个名牌喺度。咁但系我唔，佢唔知道我系边个嚟噶嘛，所以有阵时有，哎呀， 呢、這个唉，就咁就流 我 流过咗啊！ 如果以女性嘅立场嚟讲咧，我会话冇一套嘅方法，你系可以用个个用完之后咧，去到你就会攞到嗰、那个即系佢嘅注意力，又或者 OK 佢会回复你，系好讲咧当下嗰个对嗰个人个感觉噶，即系整个环境啊， 即系究竟系猥琐 系啦，即系其实有时真系咧，话系咪一个特定模式佢靓仔啲，我就觉得佢唔会呃咧，唔系噶，系真系好讲，可能我同你交流个眼神啊，即系。而家我大个咗咁样谂啦，咁跟住同埋咧， 或者你劝你啲小朋友，系啊，你见到个咩人你就唔好信佢啦，咁样样。 我就叫佢见到咩人都唔好信，咁系最稳阵。跟住打俾妈妈，跟住或者视像妈妈咁样，咁我判断下佢系咪好人先。 咁啊系，我都可能会咁同我啲女讲。 系啊，因为尤其是女仔，男仔唔紧要啦，系咪先？ 嗱，你访问我访问下最大胆个一个。 唔系男，我哋就冇遇过星探嘅。 唔系我嘅意思，你如果即系你平时抄牌嘅伎俩系点啊？ 哦，咁當然大方直接啦，我從來都係，但我有試過喺球場遇到球探咯，係啦，但係 叫你入皇馬， 唔係我嚟嘅，就係成班，即係你知有好多時踢街場咧，我哋成班 friend 踢緊波啦，咁然後咧就見到個角落睇到個阿叔咧坐喺度，咁其實好常見噶嘛， 盧比杜叔叔同埋騙童先生， 係啦，真係好常見，你啲阿叔冇嘢做喺嗰度就傾下偈啊， 打等咯， 係啊，就喺度。即喺度消磨一个下昼啦，咁我哋係踢完波，我你当可能六七点差唔多要走嘅时候呢，无啦啦就有个呢个样都似係教练嘅，就真係行过嚟搵其中一个。 成个李健和咁样嘅、 嗯。有啲似和哥係啦嗰种 feel 嘅人。咁然后就行过嚟搵我哋其中一个朋友，就话佢係某某体育会嘅教练。咁、嗯、呢就会而家即咁啱系嗰啲咩青年军嘅招募期。就俾个卡片其中一个朋友，就话你如果有兴趣嘅话呢，下星期六就去边度边度就嚟试脚啦咁样。咁我哋咪成班男仔就唔驚嘅，就梗係哦好 試 咯，係啦，咁咪試，咁咪攞咗張卡片，因為咁嗰個球會又真係知名度高，咁我哋又知邊個球會，咁然後咪個 friend 就真係嗰個禮拜六去咗試腳咯。咁當然唔成功啦，咁、哦、但我哋自此嗰段期間， 成日喺度行球場度行， 喺嗰度喺嗰度踢波，即係好似我打籠咁，好大聲啊！哎 ，keeper， 哎，靚啊！啲球夠得啦，咁就希望又有球探，但係只遇過一次咯， 冇啦， 即係等於我都好經常專登去嗰啲旺角中心啊、亞蘭中心嗰度行噶。都冇人叫我啫，又有好多星探嘅、 啊。但系我最后咧有一次系成功噶，成功咧拍咗一啲嘅婚纱嘅硬照啊。咁但系嗰次就唔喺街度俾人闹嘅，系因为电台咧需要咧去一间婚纱公司嗰度影啲相啊。咁影完之后咧，嗰间公司嘅人就联络我，问我有冇兴趣可以、哦、真系帮手影辑相啊咁样嘅。咁、哎、当然有酬劳噶啦，咁、 哦、 样咁系啊，咁就变咗可以有呢一个机会，你会觉得呢间嘢都。实实在在有间铺，同埋你都认识过呢啲人啊嘛， 你好啊，我都有收过呢啲 call 啊，刘生，我有个角色咧，想揾你演出啦。 咩角色啊？ 斯文败类，被从小就俾人定咗型咯。唉， 你系好人嚟噶。 习惯性，我愿能那自天空星辉总闪照不定，躲进云层，令心暗里下沉。学会忍，继续行，会火星星仿佛听不到质问，心痛路神，理想捐击亦要尽，不肯妥协虚形下人，不肯妥协纵然独行，愿继续去打，不相信一生灰暗，用赤子之身。来撕开胜的软禁，摘片星，我愿能拿住天空星辉总闪照不定，躲进云层。令心再次下沉，学会忍，继续行，每火星星仿佛听不到质问，心痛路神，理想捐击亦要沉，不肯妥协虚形合人，不肯妥协纵然堕落。 意向偶然弄人，星的照向近俗不稳，愿我习变星坚守我终焉志，是赤子之身。 哇，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啊，吴国敬嘅星的远近啊， 坚守星光照人， 都未必一定呃嘅。 我都帮你讲紧你啊！ 我帮啲同业讲翻好笑话， 系我可以试下噶，我真系。 你试下做呢个星探啊！ 好，之后翻嚟有高汉文嘅访问第二回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方宇南报道新闻。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一司司长、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中国光大集团前董事长唐湘玲因贪污受贿，在河北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罚款130万元人民币，追缴犯罪所得及知识，分别返还被害单位或上缴国库。当局经审理查明，唐湘玲在2000年至2017年间，利用当时在人行、中银监和光大集团等职务便利，将约302万元公共财物据为己有，以及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职务调整、贷款获取等事项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约1102万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为提升业界主动维护国家安全意识，劳福局、社署和社福机构致力推动有关工作，提醒在日常运作及向市民提供服务时，恪守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条例。孙玉涵联同社福机构主席参观国家安全展览厅，他致辞时表示，在有关服务协议、物料供应及采购加入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规定，在申请于公众地方举办慈善筹款活动的指引中，列明不可用于从事或支持任何非法或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等。社署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违规情况。他又说，当局亦不断持续推动社福界大家庭投入国家安全教育和宣传，致力提升大家爱国爱港情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9到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晚转吹北风，天气稍凉。展望随后几日气温逐步下降，周末期间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如果这个加密货币呢视为一个战略储备，对黄金未来的影响会有几大呢？ 譬如比特币和黄金是有相似的地方，但不代表一个升了之后另一个就会无价值咯。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 不是可以只是揀一样东西。 星期六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理财新世代。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 由任素汐饰演的张佩，保险经纪，严谨认真，在北京工作10年，却被公司调派回家乡开荒，找生意难，连请员工都一样艰难，正值人生最低谷，好在有三位好姊妹陪他走过。 国剧夜场，故乡别来无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35分，港台电视31。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 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各位照顾者，你是不是想放几日假为自己充下电呢？想考虑给自己照顾开的长者或者残疾人士接受暂托服务，但是不知道怎入手？不用烦恼，社会福利署的照顾者支援专线有社工24小时接听电话为你提供支援，除了帮你联系暂托服务单位，还可以陪同有需要的长者或者残疾人士入住暂托宿位。不要等了，快点打182183啦！ 一八二一八三，照顾专线同你分担。 香港电台社会福利署联合制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耐冇见，你好吗？你有变得更好吗？ 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 歌曲除了是讲思念讲珍惜之外，遇到令 Priscilla 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人大了会变得成熟的，有时同一些很耐没见的人见饭，会觉得大家都变好了，令他更觉重遇的美好。 亲爱的，曾分开过未算差，关系提升了吗？为泪流披面吧。 做过边个呢？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上榜五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陈慧娴及亲爱的亲爱。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他是香港资深舞台剧演员，曾经拿过最佳舞台剧男演员奖，几乎什么类型的剧目他都演过。我哋有时仲会喺电视、电影甚至广告见到佢添。 首下留情，热烈欢迎， 普通啦， 好戏之人， 小学普通即系中等，咁跟住中学就去咗江竹山中学。哎呀，你又呢句，你又 check 到啊？ 系佢系啊，写低咗。 江竹山我好有印象嘅，因为我 你冇读过啊？ 我有冇读过？我想报但入唔到嘛？ 点解啊？ 江竹山嗰区属于好好嘅学校嚟嘅，即系喺宝马山群。 其实我入嗰阵时系普通嘅啫， 系咪啊？ 因为我嗰时叫咩升中字， 系 我都唔算系最 top 嗰扎学生嚟，都系中等成绩咁咯。 嗯， 咁啊好彩我，因为我第一志愿啊嘛， 系就系中山啦， 系啦，咁就即刻入到咯。 哇！ 所以嗰时我都辛苦嘅开头， 因为佢系英文中学嚟噶嘛， 英文中学啊。方温嗰时我有个好唔好嘅经历噶。因为啲老师全部讲英文嘛， 嗯， 即系听日带咩书啊，交咩功课，全部都系讲英文。 即系每一科除咗中文之外，就所有都系讲英文。 全部都系讲英文，咁听唔明咯， 嗯， 唔知咩咯。咁有时啲同学仔又未熟啦，又唔系好敢问咯。 哦， 我试过咧，其实一个都唔系几好嘅，就试过举手问咧，就唔知俾老师笑我蠢咯。 哎呀， 问啲咁嘅问题， 哎呀， 你问咩问题？你记唔记得？ 我唔记得啦， 即系可唔可以去厕所啊？嗰啲啊， 感觉我系唔明嗰样嘢，我唔知佢讲乜。咁我唔记得咗，我嗰时系用中文问定咩？好似都唔敢用英文问，因为唔系好识啊嘛。因为我始终嗰时全部都系中文为主。 嗯 咁可能一举手问完之后，好似俾人窒完，咁就唔敢再问咯。 嗯， 咁所以咧嗰个学期咧，我系成日都唔记得。攞咩书啦，又唔记得交功课啦，又唔知做咩功课，咁系试过俾个班主任咪罚我抄咯，罚我抄3000句，我以后唔 3000句啊，认真3000句啊， 3000句真 3000句， 系有罚抄又抄中文噶， 系咯， 得意嘅， 3000句写几多日啊要？ 10000要交啊， 哇，你系咪五支笔绑埋一齐写嗰啲啊？ 我嘗試想三支筆綁埋，我發覺原來係唔 work 嘅。 係啊，真係唔 work 嘅，真係唔 work 嘅，係啊，係啊。 咁然後我唔知寫咗都寫咗2000句到啦，咁都翻到去交。 哇！你真係好聽話喎、 啊，聽話㗎。跟住有啲同學講：哎呀，你咁啊，我幫你寫啲啦。咁即係我交係交夠3000句嘅。 哦，即係其他人幫拖。 係啊， 咁好笑啊！ 老師一睇，喂。 唔好咁啦，你啲字都唔同。好啦，你去教员室写埋先，翻嚟上堂啦。 哇，好认真喎、 啊，好认真。 不过而家唔会有呢啲啦。 系，而家我而家同嗰个班主任好 friend 噶， 即系罚你三千佢嗰、那个，佢记唔记得罚你三千佢呢单嘢？ 我冇话俾佢听。 点解会 friend 咗咧？诶，几时开始 friend 咗噶？ 其实系近呢十零年见翻先。 哦， 因 为其实佢都系我听后屘讲翻。都是他教了那年之后都没教他都转了校。 发现了三次。 他分埋分埋自己。 但是最近即是联络返咁有成班中一同学啊。 哎呀好开心啊。 对啲老师啊咁都几开心 的。哎呀好开心。以着自活着漫长在细水中像永恒。偶然爱上过一切都影。 中学的日子你开始发掘到你演戏的东西没呢、 哎、很有趣呢就是、其实我入到这行叫做不是做演员先的。咁、 啊、 是中二的时候呢有个同学呢就说喂、哎、我们有个师兄搞个戏衰人帮手我说哎好好好做什么做警。 做警啊 帮手做。 做警、啊、 即是做啲报警啊。 唔系我上去扮个警。即系有个报警需要人帮手真系做棵树囉。但系就要大家制作一棵树、 哦、 就唔系我自己上去扮棵树。咁、啊、然后制作完之后啊都几好玩喎、啊、原来即系学做报警都有趣嘅。咁然后突然间有一就喺个学校壁报板度发现呢就话有个业余剧团、 嗯、 就有个班就叫后台工作班。咁就招收啲學員咁，跟住我咦，好似都幾得意喎，咁啊問下啲同學，喂，你有冇興趣？咁，咁跟住咧就係、是、啊都好啊，去下啦。咁跟住又有啲女同學去啦， 係、 啊、女同學最緊要啦。咁其實都知，原來嗰啲女同學之前都喺嗰度學跳舞嘅， 哦， 啊咁佢就佢哋有報喎，咁我哋又報啦，咁啊咁啊學咗嗰個後台工作班先， 哦， 咁完成咗之後咧，嗱嗰啲通常都係咁噶啦，嗰啲哥哥就話我哋有个戏剧班，你参唔参加？ 梗 系参加啦，戏剧班。 等咗好耐，我当年等三王外传， 最想就系做呢样嘢。 系我成日匿埋扮羊嘅。 跟住我报我报，跟住问我喂你报唔报？佢唔报啦咁啊吓，个个走晒，得我一个咯。但我都嗰阵时都要报啦咁，咁就报咗。 即系张竹山嘅话剧团定话剧班啊？ 一个业余话剧团。 哦，净唔系喺入边嘅， 喺学校噶。 哦，即系你 讲埋嗰个叫远东剧艺团。 哦， 但系佢喺你学校嗰个壁报板上面又出现咗嗰啲招收嘅， 所以我都好奇怪噶，点解会？ 我仲以为你话系嗰啲咩剧社啊嗰啲嚟嘅，又唔关事嘅。 系真系唔系我哋 唔系你学校嘅， 哦， 出边嘅一个业余剧社。 系系系。 咁我后屘都先入咗去一段时间，即系嗰个剧社入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就知道哦，我知点解佢哋会喺学校度。摆到一张咁嘅 poster， 点解啊？ 因为我哋有个老师系嗰度嘅团员。 哦，不过都申请咗嘅，一定系向校长申请咗嘅。 讲咗噶，因为冇理由突然间会有一个唔知咩剧团咁摆张 poster。 系咁啊，远东粤剧唔系远东话剧艺团系一个点样嘅组织嚟嘅咧？ 好得意嘅，佢里边咧有剧组啦，话剧组啦，有舞蹈组啦。有太极班啦 好似嗰啲联会嗰啲班咁。 会唔会有社交舞啊 系咪有春夏秋冬 最主要就係咁囉即係太极班舞蹈舞蹈组就係中国舞啦同埋话剧组咁囉。咁、其实 你入到太极班 我冇入到太极班啦个师傅唔肯收我。 係。 佢有限㗎后咪原来佢有啲关门弟子咁样。 哦 但我入唔到咯，咁我主要都系嗰个年代都系入戏剧组咯。 要唔要俾钱定系即系免费俾啲幼稚 嘅？要交学费噶嗰时，每个月唔知$5啊。 哦， 嗰时我最记得。 咁喺边度上堂啊？ 喺佢嗰度有个地方噶，即系个剧社有个地方上堂噶。 哦， 咁都系冇嘅。我哋上堂都系读下剧本嘅啫，排下戏啊咁咯。 系，但系真系会做嘅嗰啲剧。 后屘有个戏真系做啦。 啊！ 咁但系嗰阵时都系一个短嘅话剧啦，咁同埋我哋嗰阵时叫一个叫综合晚会咁咯， 哦， 即系有几只舞啊，咁有两个短剧啊，咁又一齐演出。 嗰阵时你好细个啫， 好细个14岁咯， 14岁 都喺边度演出啊？ 大会堂剧院， 哇， 好劲啊！ 呢个剧团都系都唔系细规模嘅，都有啲 都算 有啲地位啦。 当年系有啲地位，即系唔系话各个剧团申请大会堂都一定批噶嘛。但系我哋嗰个剧团基本上每年都会批一次咯。 哇！但系你14岁就 已经上大会堂嘅舞台咯， 系啊，50年前咯。 哦， 咁你做咩噶？歌剧？ 歌剧都系做翻一个学生啫， 但系有对白嘅， 有好多噶。 哦，系啊， 即系基本上嗰个戏有我唔好记得啦。即系你当3-4个重要啲嘅角色咧，我系其中一个咯。 哦， 我系一个坏学生咯，系一个改邪归正嘅。 咁你做坏学生咧，要唔要企喺度咧？ 摁脚， 摁脚啊，咁样嗰啲 食烟啊， 你系坏嘅， 冇食烟 袋，系啊。 我哋嗰啲坏学生都系好乖嘅， 插袋啊，净系。 系啊，我都唔记得咗咩坏啦，好似唔知系高买过嘅一个学生咁样。咁但系即系佢改过啦，但系有啲人又唔系好信佢啊。咁有啲，所以佢喺戏里边咧，佢有一度要发脾气嘅。排戏嘅时候咧，个导演就成：哎呀，郭文，你可唔可以即系嗰度嬲嗰度真系嬲咧？你而家咁样咧，我唔觉得你系发紧脾气咯。我话：我尽量啦。但系排咗好多次，佢都你都系太乖仔，你都唔嬲。 你本身个人系唔易嬲嗰啲人嚟噶嘛？天秤座系嘛？ 以前系。细个好静噶，我 系咯，即系细佬有啲咩事你打我啦，咁你谂下你唔会嬲， 所以我都唔明点解会拣我可以做到呢行。 但系你后屘个嬲成唔成功啊？ 我成功咗噶， 哦， 就系嗰次之后我就知道，哦，我知道咩叫 emotional memories 啊，因为嗰阵时我之前学过做警嘛，咁所以嗰个戏嗰啲报警都系我自己负责做翻嘅。 哦，你真唔话得我做 咁都系，因为我哋都算系个报警组嘅人，咁咪嗰个有个警，咁其实系好简单，佢一个石膏像，咁但系你唔可能真系喺个台度成嚿石膏噶嘛，咁就会用啲铁丝网咁喺度围，咁然后整咗个形之后咧，再打啲报纸上去咁。 嗯， 咁嗰日我喺度制作紧嘅时候咧，就喺度。我有两个同学仔，一男一女啦。 系， 咁个女仔系跳舞嘅，男仔我唔记得佢做咩啦。我好似可能系帮手做警咁上下嘅。咁我好努力喺度做警嘅时候咧，咁佢哋两个喺度喺侧边度吱吱喳喳咁喺度喺度。你当佢谈情说爱啦。 系系系。 我就一个唔觉意，即挂住望佢哋嘅时候，我只手就一嘢插损咗。 哎呀， 整咗 咁多呢啲嘢嘅，跟住你系咪又好冷静咁掹出嚟啊？ 肯定冇， 冇 一下好唔冷静。 系， 我就好嬲。 哦， 我之后闹嗰个，我记得系闹我男人，你做咩？你哋喺度做咩啫？我做到咁辛苦，你哋就喺度倾偈，喺度笑，好嬲，闹咗一大轮。佢哋都呆我，做咩做咩闹？咁但系之后我就，咦？呢个咪嬲咯？ 哦， 即原来真系好嬲到去有少少失控去闹人嘅时候，系嗰种感觉，我就记住咗嗰种感觉之后去演出，或者我嘅第一次演出就系靠呢一下嚟突破咗。 呢啲系咪都系一啲演戏嘅技术嚟噶？即系可以 咁讲噶，可以系噶，因为好多即系我头先讲我个情绪记忆啊嘛，即系呢个都系一啲叫做 方法演技啦，我哋成日笑方法演技，都系一个方法咯。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好细嘅，十四岁，其实唔系好知嘅。系我之后后屘谂翻先，哦，原来其实当时我就系靠呢样嘢去突破到自己咯。 在这刻一秒钟，初次感动，那气氛使我面红。心跳加速，你体香轻翻染浓，不想多讲，情难自控，此刻多冲动，每次吻你令我不想放松。每次吻你，令我心中顿觉汹涌，火般灼热红。在暗黑一角中，只有感到两体温的高涨。这一刻，相爱正浓。不想多讲，情难自控，心中多冲动。每次爱你，令我不可放松。每次爱你，令我心中顿觉汹涌，火般灼热红。 你十四岁就已经喺大会堂啦，舞台上面啦。咁你屋企人知唔知道你搞啲咁嘅嘢噶？ 知噶，我爸爸妈妈都知噶。 有冇去睇啊？咁啊？ 我印象中我有讲过嘅，但我唔会叫佢哋买飞嘅，因为我亦都唔系好敢。咁我唔知佢自己有冇暗码底买飞睇，我又唔敢问。嗰时好惊噶嘛，样样嘢都。但系咧，因为嗰阵时应该系我正式演出，应该系中三啦。嗰阵时。咁跟住嗰年，其实成绩唔好咯。 哦， 即系因为挂住系咁排戏，咁就中三我系临班嘅。 哎呀， 嗰阵你哋有应该系未有评核试噶嘛？ 评紧啊， 有冇噶？应该未 冇噶。我哋中三系分科嘅，分文科、理科。 文科、理科。 咁然后就系人都叫你去理科啦。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自己中意文科。 哎，我都系啊。 我哋个个都 你真系去咗理科啊？ 去咗理科啦。 哎呀，有 冇？我哋所有人都 哇，真系追唔到。嗰年真系追得。 哎，最憎 free cam 排啊！ 但系又好中意排戏。咁所以啲功课唔系好理啦，之后追唔到，咁就系咯，中三我要临班咯。 但屋企人都冇出声。 冇出声，跟住我第二年中三咧，我都继续排戏嘅。 哇，即系嗰个有比、啊， 佢俾继续俾，跟住好啦，去到中四咧，咁就唔得啦，真系唔得啦，啲功课追唔到啦，咁系要出校啦。 吓， 系啊，我中四系出咗校。 咦，咁惨啊！嗰个动词系咪踢你出校啊？因为成绩 系啊。 哎呀， 嗰阵时最惨就系free camp， 就嚟会考喎，仲要 系啊 free camp by 咁，跟住个老师话：你又科科争啲先合格，你又有四科，咁就补考都冇机会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如果你少啲科数咧，佢仲可以补考。冇機會補考啦， 哦，因為你唔合格得太多啦，所以冇得補考。 四科， 你咪要留落去私校啊？ 係啦，咁跟住去私校啦。 咩嗰啲新記啊、威記嗰啲啊？ 我嗰間都唔記得咗咩啦，執咗啦嗰間又。 係，通常都執，又冇乜幾間。 私校都執㗎，係啊。 係啊，公立都執啦。 但 係 嗰年，嗰年我爸媽就出動啦。 哦，因為私校學費係 唔 係 啊？因為我出咗校即係通知咗佢啦，但係唔知嗰輪我都仲翻去排。 系， 佢哋系直头上去个剧团捉翻我翻屋企。 哎呀， 咁就停咗 远东嗰度。 停咗远东，我停咗年几两年。但我户口 OK 噶，我户口成绩都唔太差噶。 系， 即系有啲我以前张记嗰啲同学都唔够我好噶。 好嘢喎，喺私校杀得翻上嚟。 我觉得呢个画面好震撼啊！阿爸阿妈上去剧团捉翻你走，而当时可能你哋系剧团好多人喺度。 哇！ 突然之间阿爸阿妈拱开道门，咪住咁嗰啲好文强嗰啲咧。 俾我走， 你就静静。 系咪？嗰阵佢哋系咪好凶神恶煞嗰啲咁啊？ 唔系，好冷静噶佢哋。 系咁点咧？ 即系都系上到嚟。 你 你 扯马啦。 又冇咩嘅。系，净系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我要带翻只翻屋企啦。 哎呀， 咁其他导师可以点啊？或者你啲剧社里面嘅朋友， 剧社里面系咪都哦咁啊？ 当时你心情点啊？ 心情唔开心噶， 系咯。 咁但系我又好明白，咁你自己成绩唔好嘛？ 嗯， 即系我而家如果啲仔玩到唔成绩唔好，我都叫喂，你不如考谂下啲成绩先啦。即系我好明白佢哋嗰个心意。 你当时都明嘅， 我明嘅， 哦， 对咩 好嘢啊？真系。 咁咪翻屋企努力啲咯，自己考好啲个会考咯。 哦，咁系咪即系你捉走咗你之后，你就真系冇再去排戏，你就真系苦心去向学啦？ 向学啦，但系啲向学都系麻麻地。 咁但系你个会考都 OK 会考 OK 嘅，嗰阵时有两种试噶嘛。 系，哦，一个系 high level， 一个 A level。 考中大啊嘛。 吓， 我系去中大嗰个试。 哦，即系你读到 form six， 吓，读到 form six， 然后就入大学。 入唔到，我都入唔到嘅。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先如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倒斜下半生，如可以一秒间扭转千分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剩余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倒斜下半生， 嘅。当年咧，阿高 Sir 嘅爸爸妈妈去到学校拉走佢唱嘅一首歌嚟噶。好，歌名叫做《让我跟你走》，转头翻嚟咧，未走住，继续有高学文嘅专访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呢个听众问萧叔叔，帐目啊，目字边一个象棋嘅象，嗰个帐目，英文发音系点样读得好少少？串法系 O A K O A K oak oak oak。Oak， 而呢个发音系同屋咧系完全唔同嘅。屋即系我哋屋企个屋啊，我哋广东话一间屋个屋 ，OK， 一间屋个屋咧系一个跟住一个 K 音，唔系一个所谓嘅 diphthong， 唔系一个双元音，而系一个单元，就咁一个单元音嚟嘅。而 OAK 咧系一个双元音，我哋读 OOO 有个转变嘅 OOO 先跟住 OOO。或者美式英文 O O O 咁啦，英式英文 O O O O 完之后先加个 K， 跟住将成个 syllable 缩短，好快咁读完 oak oak oak。OK， so a table made of oak， 一个用橡木做嘅一个木台。OK， a table made of not oak not oak， 我加 K 音都冇用嘅，我要 oak oak oak。OK。类似嘅字咧，譬如 oat o a t 系燕麦，好多人早餐会中意食嘅 oat oat o a t 先读咗个 o 跟住 t， 所以听住系 oat oat o a k 咧 oak oak， 但系短嘅 oak oak o a t 亦都系短嘅 oat oat oat， 咁就唔好 oat 啦 ，ok 或者 oat 啦都唔得系。oat oat 同埋 oak oak， 先读咗个 o， 再加后面嗰个 final consonant。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好戏之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翰文。 听你刚才说，似乎你的潜台词是你要回到远东的，是不是？ 梗系啦， 即系总之努力咗嗰年。 总之就系我考好个升中试，会考，我考个会考先。咁然后我交到差啦。其实嗰阵时爸爸妈妈都唔系话要我一定要读大学嘅，因为我哋嗰年代都唔系一定要上到大学先。 同埋你去到大学嗰啲学位又好少，又好多人争。 都系最紧要搵到食啦， 我唔一样啦。 即系你点都好啦，你读埋个中学先啦。咁我读埋中六咯，交代到啦。咁跟住我唔记得我出嚟做嘢之后，定系应该系我读完中六 系。 出嚟做嘢啦，即刻翻去远东派。 咁、你初初出嚟做嘢嗰阵，你系做咩噶？ 银行。 哦，哇，真系好稳定。 睇嚟做 boy 阿妈 嗰啲啊？ 唔系中六使乜做 boy 啊？ 唔系，我系拣做 boy 嘅。 吓？ 点解？ 因为可以走 体验生活。 嗰阵时好信一样嘢，我咩都要由低做起。 哦。 可能因为我嗰阵时初初做演员，谂住做想学做戏咧，我都系由 做景先 开始。 哦，系系。 即系可以好喺一个好低嘅位置去了解咗成件事先，咁所以嗰阵时谂住做银行都系由低做起啦。所以我去考嗰时，嗰人哋都问我：你，诶，嗰度又系好笑。 但系嗰间银行而家仲有噶嘛？ 嗰间银行有冇啊？好似都冇啦。 啊， 法国国家巴黎银行可能 rap office 香港好似冇啊， 好似系 rap office 嘅就算有都，佢曾经去到好兴旺系廿几间分行， 系啊，好劲，我觉得呢间银行好， 就 是、 我加入嗰个年代， 好 international， 我一走咗佢就缩啦， 系咁咩？有咩有趣故事咧？ 嗰阵时就系、是、我中六系读威灵顿嘅， 系威记， 系啊，即系阿张国荣都读过嗰间，咁嗰阵时就系、是、有个同学咧。毕咗业之后就我有一次唔知同佢倾开电话，喂，我而家喺法国嗰间咩银行度做，佢好似都请人，你得闲嚟 in 下啦。咁我好啊好啊，咁就话埋俾我听，佢个人事部喺边。咁嗰日咧，我就傻猪猪咁样冲上去问我呀，你都系咪谂住请人？我都系嘅，你咩名啊？坐低填表先啦。咁 系， 咁跟住我咪坐低填表咯，填咗一阵真系。唔好意思啊，你嗰、那个求职信咧系几时 send 嚟噶？我冇写信嚟吓、啊哦，即系唔系我哋冇通知你嚟噶 ？Interview 啊？ 我冇啊，我系有个同学佢话你哋请人，所以我上嚟啫。 哦， 咁啊，你等等先啦。咁跟住佢就行开咗一阵，咁然后跟住隔个翻嚟话。哦，我哋阿 head 话你继续填啦，你填埋。 哦，咁好啊！不以前先有呢啲嘅， 好得人。 好多人系，你都冇嘅，你混吉你走啦咁噶嘛。 系咯， 所以嗰下我都惊惊地嘅，咁话等等先，唔知系咪唔俾我 in 噶嘛？咁跟住，然后仲要系我填晒表之后，你谂住想in 咩位啊？我话 经理啊， 我话 你嗰个位啊 ，office boy OK 嘅我。Office boy 你可以唔可以 in clerk 喎？我都系想 in boy 咁啊。哦，咁啊，我当你 in 呢个 office boy 啦咁。 哦。 咁跟住就调好晒表，跟住交翻俾佢。跟住佢你坐低等等。咁又等咗一阵。跟住有个高级少少嘅，应该系 officer 就嚟见我。咁又问完一轮嘢之后，我哋而家有个位嘅，你几时可以翻工？ 系 。哦，我即刻都翻得工。 系 。哦，好。咁跟住就好，你听日嚟翻工啦。 哇，咁好啊！ 咁就入咗去啦。 哦，几多钱人工啊？做一个 office boy 平嘅啫，嗰阵时八百几蚊一个月嘅啫。 系 系啦。 哦，嗰个系七十年代系咪真系？ 系咯，我七九年。 哦， 七九年入职嘅。 八百几蚊哦。 系啊，八百几蚊嘅咋，咁但系嗰阵时系加得好快嘅。 系啊，系三个月跟住。 我一入去冇耐，一完 probation 已经加几加咗唔知几啊蚊咁咯。 系， 即系去到，我记得我唔知第二三年我已经过千噶啦。 系， 嘭嘭声啊咁加。 系 咯。 咁你都可以就大模私样咁样就入翻去远东啦。 系啦。人在社会中。 理想不怕挨穷，你要坚决大步冲，遇着挫败从头干，总之不通想到痛。各有各的好处，你欠聪敏就用功，就是做到几辛苦，始终都不放松。怕他左困匆匆，你有主意样样通，就是胜负明了了，走底终点都要冲。纵胜了一千次，偶尔出错就落空，步步完美都小心，攀得高失得痛。人在社会 会揀银行呢，其实都有个原因，就是 准时放工。 系、哎、啊，啱啊，系啊， 系啊， 一定有假期。 同埋以前嘅银行同而家嘅银行系唔一样噶嘛，即系以前真系。 而家银行就惨啊。 系啊，以前真系放工就放工啊嘛，系啊。 又要而家又要 sell 嘢又醒啊嘛。 系啊。 你身为一位 收好嘢， 身为一位香港银行业界嘅 boy 啊， 系啊， 系啊，Hong Kong boy 啊，有啲咩做咧？ 啊！我嗰個職位亦都好有趣嘅，我哋嗰個 team 咧就叫做 relief team， 係成立嚟咧係專係去其他部門啊、分行嗰度去替人哋放假嗰啲員工嘅，即 係 佢有啲人放咗假之後有個位空咗嘛，咁我哋就去替嗰個位。 哇！咁得意，即係 嗰個 office boy， 譬如出納嗰、那個， 係 我替 office boy， 最主要係替個 office boy。 office boy 都有後備 噶，我試過有一次係去替 officer 噶，我就嚇。喂，我 boy 嚟嘅，我點睇 office 啊？得啦，你去對坐喺度得噶。 坐喺度做咩啊？咁 咁佢 入下票嗰啲啊？ 即係幫下手咯，即係嗰間銀行有啲咩要做嘅，你咪幫佢做咯。 哦、 當然簽名唔使你簽啦、 啊。哦，哎呀，咁得意嘅。 係 係。咦，佢真係長時間唔夠人，所以你去 in 嘅時候就即刻請你。 但係實際上 boy 係要做咩嘅咧？即乜都有做， 都要做噶啦。 即係又要又攞封信去唔知咩分行啊嗰啲咯。 我第一日翻工，去咗間分行嗰度做，嗰日就。佢哋已經開咗門嘅，咁我去到嗰陣時就冇啦，執下執頭執尾啊，幫手 filing 啊，即係做下啲檔案存啊，咁都冇乜嘢嘅。咁跟住佢就話啊，聽朝咧你就幫我手去 cleaning house 嗰度攞翻啲票翻嚟啦。 係， 你明唔明係咩嚟噶？ 唔明。 cleaning house。 cleaning house 咧就係、是，因為你哋好多人入票噶嘛。係。咁你入票咧就係你入翻攞住人哋張票，即係唔係？即系 人 开俾你嗰张票入去你自己嘅户口噶、啊，你个银行户口嘛。咁通常会系唔同银行嘅。 系， 即系譬如嗰张系渣打银行嘅票，你就汇丰银行户口。咁你入咗之后咧，咁嗰张票喺嗰间汇丰银行嘅时候咧，佢就要经过我哋嗰个叫 King House 咧，就将嗰啲票咧分翻去嗰间银行嗰度。 哦， 即系你嗰张渣打银行咧就会翻去嗰间渣打银行嗰度啦。咁、 啊、 然后佢哋集齐晒之后咧。就每日就要對數啦、 哦， 即係好呢張票冇問題啦，即係嗰個開票嗰個人銀碼啱啦，其他又啱啦，咁就嗰張票先正式過數去你户口嘅。 哦， 咁所以咧，我哋每朝早咧就要去嗰個 clearing house 攞翻個屬於我哋間 哦，明白， 或者嗰間分行嘅票。 係、 哦， 咁、 哦、 翻嚟我第一件事咧。就要用個加數機咧加一次嗰啲票， 哇！ 即所有個大銀碼啱唔啱？即譬如我攞咗3000万翻嚟，咁你就加一次咗呢票係咪3000万？哦，係啦，3000万。 係咪一定要準成3000万？ 冇錯， 係即2999 一毫 都唔得。哇！ 咁、啊、如果真係多咗一毫少咗一毫，咁點算啊？ 再加一次咯，加到啱為止咯、 哦。但一定啱嘅， 一定啱嘅。 既然一定啱，點解要你加咧？ 要 check 噶嘛，即等于好，我而家入1000万，一定啱噶啦，你数唔数啊？ 哦， 你都要数噶嘛。 哦， 咁如果万一真系有唔啱，就应该中间出咗错噶咯，就系、是。 咁你就要揾到乜嘢错啦，吓，咁但系嗰、那个未系我嘅范围咯。 你只不过系加一次啫， 就加一次，啱数就交俾个个 clerk， 佢就逐张票喺度对啦，即系揾翻晒系边个户口，咁又睇下张票有冇错啦，佢有冇签名啊，日子啱唔啱啊，银码啱唔啱啊，嗰啲嘢咯。 哦，都学到啲嘢噶嘛。 学到加数机点样，同埋点样可以揿快啲 ？所以其实你都系志不在此噶啦。 嗰阵时都其实冇乜兴趣银行嘅工作嘅。 但系当时你做就系谂住有一个维生，即系有啲收入咁样。 系啦， 就辅助你个演戏事业啦。 最主要就系放工去排戏咯。 咁、 哦、 要唔要俾家用啊？当时嘅 屋企未系好需要我。俾钱嘅嗰阵时，即系佢唔好理我噶。 你每个月有几百蚊都几好啊， 够噶啦， 系咯系咯。 系啊， 你攞嚟做咩啊？啲钱通常 储咯， 我啲储嘅， 储埋噶。我嗰阵时储埋一大嚿钱咁，唔知将来咩事啦。总之储埋一钱啦。嗰阵时食饭都唔算好贵嘅啫嘛。我嗰阵时试过晏昼就可以食啲云吞面啊、鱼蛋面，3蚊碗咁嘅啫嘛。 系， 咁你都可以储埋好多钱嘅。 哦，咁、你都系一个识谂嘅人嚟嘅吓， 叫做有少少计划啦。 系。 不需愤怒。今朝早我面对 要赶就把我赶，使我心愤怒。离别了那地方，从朝早我走到夜幕。 他信金币，永不相信情情义义与爱慕。金币有钱先照做。 哇！我敬我敬爱我敬爱他。我不想到他一改态度。 想当初你系有，你系有宝，现在冇钱失势走上绝路。 但系自信我自己，他朝必有前途。 祝你好运，你的诅咒明明白白冇作用。祝你好运，你不需愤怒。相信情情义义与爱慕，只要讲金有钱先照做。不要讲心，永不相信情情义义与爱慕，只要讲金有钱先有路。有钱先照做，有钱先有路。 唉，就系咁啦，而家都唔知去边好。我而家我喺街打俾你嘅咋。 吓咁啊！ 系啦， 你等等先啊！你话咗都迟咗两日喎。 系咪正先呢首歌？ 哇，好正啊！ 认唔认得佢把声啊？ 唔认得， 夏韶星嚟嘅。 吓，咁应该系好早期嘅夏韶星咯。 叫做有钱先有路。 佢因为我就记得望着空灯。 系啊，同埋有啲 reggae feel 咧，好难，即系啲交叉点啊，永不放弃。你 有钱先要做， 咩情情意意，咩依约誓，总要有钱。 好得意啊！呢首 歌以后系一歌嘅格言啊。 系， 有钱先有路嘛， 冇计啦。 有钱先肯做啊！ 我想讲咧。其实阿高 Sir 咧，佢即系曾经任职嘅呢个银行工咧，都系我哋个我唔知系一个个年代啦。我相信系我同阿 V 嘅年代觉得哇， 笋工咯， 笋工。嗱，首先咧，如果你屋企听到一个唔知隔篱屋阿王仔话，诶，佢个仔出嚟中出嚟做银行啦， 哇，好工啊， 你就觉得即系叫做掂咗啊， 系啊， 即系我哋譬如以前睇香港八四。阿弟咧，即系阿洪亮石，都系喺银行啊，喺银行中枪嗰个嘅， 同埋成日戴住个银色眼镜 咁啊，譬如我睇《他来自江湖》，阿毛舜筠又系做银行嗰啲出纳。咁咧，嗰个年代咧，你会觉得喂，第一咧，以前咧，我对于银行嗰个 teller 入面嘅世界咧，我都好好奇嘅， 而家都好奇。 同埋究竟诶边一个可以掂嗰啲一沓沓钱咧？会唔会每日都有啲人嚟攞一嚿嚿钱？同埋咧最大数目佢会拎几多现金喺度俾个客数咧？ 冇错啦，即系我妈，唔系我妈以前成日话我哋发钱行，你见到人数钱啊，佢都眼金金噶嘛。 嗯， 即系你见到佢一插插，虽然啲钱唔系佢啊，插插插嗰下咧，你都觉得好型噶嘛。咁话说啊，小弟啊，其实啊，真系人生好似夏韶星前辈所讲，真系交叉点嚟嘅。 嗯， 如果当年喺1997年，小弟啱啱翻嚟香港嗰、那个七月份，如果我揾唔到港台或者商台嘅工咧，其实我就已经去咗银行做， 就去咗商业银行啦。 因为香港银行冇呢间，因为我读 econ 噶嘛。咁、 嗯、 老实讲，即系根据我当时仲有叫好景嘅年代啦。根据我打听咧，就系譬如我喺嗰度读完 econ， 即系攞住一个学位翻嚟咧，咁理论上系 经理噶 咯。咁啊唔知啦，总之就实揾到工嘅，即系相信实揾到工嘅。咁、 嗯、 但系就我就死都唔肯，我就同我老豆老母讲，我话嗱，你俾一个月时间。我系得咁多钱噶啦，我话我唔会再问你攞钱噶啦。我呢一个月如果真系冇电台嘅工可以即系有着落嘅话咧，我就去银行啦，放心啦咁样。点知喺7月28号有人打电话俾我， 即系争几日就已经要 卅一号。 其实我一路开始咧，嗰阵时我仲系兴嗰啲即系喺地铁攞份嗰啲咩 招职啊， 招职啊嗰啲咩，我已经圈定噶啦， 嗯， 即系已经有几份华尔， 都系银行工嚟嘅，你话 即系类似银行啊，或者系证券行投资嗰啲啊。其实我唔识嘅， 嗯， 你读 econ 系咯，你读咩噶过去 ？econ 同 banking 系两样嘢嚟嘅 ，econ 系啲理论嚟嘅，例如 supply 同埋 demand， 即系有一。咁多呢啲球迷，咁我入几多波衫啊？或者嗰啲咩失业率同埋嗰啲利息，嗰啲咩中间嗰啲关系，我系读呢啲噶嘛。 但系讲到利息咧，嗰时啲人做银行最开心咧，就系供楼利息好低啊嘛，即系市面上如果系九厘嘅时候。 你估得几时嗰啲咧？阿叶小姐啊！ 幫我搞搞啊！今日定期幾多？ 其實今日定期幾好噶，即係美元嗰方面咧，息都幾高咁。其實擠三個月，陳太，你都已經可以攞到咧幾萬蚊噶啦。 英鎊會唔會好啲啊？ 英鎊啊，我幫你睇睇個前景咧，好似近期咧就麻麻地咯，係啦。 英鎊今日我介紹你啊。 不如澳元啦，或者買金條呢排都幾好啊！即係今朝早 啊， 調查， 其實我哋銀行最近有個基金喺度。 係啊，不如同你講埋啲基金啊！呢排基金咧，即係投資嘅回報都相當之好噶。 但你係冇考慮過嘅， 我冇考慮過，因為我怕悶。 哦， 因為我覺得銀行工咧係要嗰啲好文靜嘅人做嘅，我哋呢一類人咧唔靜得落嚟咧嘅時候咧就唔好做啦。 一個咧， 我從來冇考慮過做呢啲嘅工作嘅， 因為你好似阿高 Sir 嗰啲追求藝術， 我擺明係追求藝術噶啦，但係我有聽過話做銀行係即係阿嫲嗰輩都仲有嘅。即係話隔離屋啊邊個就係做咗，跟住又喺入邊娶咗個老婆，兩公婆供樓 好 平 嘅，因為都話市面九厘息嘅時候，佢哋可能係兩厘嘅啫嘛，係啊，好多人咧係唔肯撇咗嗰份工㗎。 佢哋而家個下場係點啊？ 轉咗工，最後都係因為層樓賣咗啦嘛，搞掂。 哎呀！咁我哋而家出嚟做咩？ 咪而家都低息嘅，你都可以买楼噶。 耽误咗你啊！ 你知唔知 boy 系一份咩嘅职业嚟噶 ？boy 系咪即系文员 再落一格？ 哦，再落一格， 而家叫咩咧？ 唔知 办公室助理咁样啊？ 都系即系帮手分下信嗰啲系咪啊？ 系啊， 系咯，即系咩都做。 而家仲有冇噶？ 应该都有嘅，不过职衔唔同咗啫。 个名好听啲，系啊，办公室助理啊。 唔系，同埋而家最低级可能都系经理噶啦。系啊，请人好请啲啊。 职位通胀 系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公共巴士和的士绿色转型路线图， 計劃資助購置約600部電動巴士和3000部電動的士，每部單層電動巴士資助額40萬，雙層電動巴士資助80萬，電動的士每部資助45000元。至於電動的士充電設施，政府計劃到2027年底額外增設最少500個遍佈全港的高速充電裝。政府本月內向業界發邀請信，專營巴士營辦商必須在2027年前訂購電動巴士，2029年前完成車輛交付和車輛登記才可以獲得資助。的士方面，會先邀請車齡最舊的3000部的士車主接受有關資助配額，當局計劃2027年再檢討，制定下階段的措施安排，其後每五年更新。大嶼山水域發現中華白海豚屍體，海洋公園保育基金人員接報到場，將屍體帶走作詳細解剖和分析。這條中華白海豚已經成年，屬於雌性，長約 2.5 米，擱淺地點位於怡澳海中心，屍體尚未腐爛。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呼籲公眾，若發現華魚、鯨豚、鯊魚擱淺個案，致電1823熱線，並提供發現擱淺的時間、地點、相片，讓行動組能夠盡快到場跟進。在比利時天堂動物園出生並度過童年時光的三隻大熊貓天寶、寶弟和寶妹啟程回國，他們的父母星輝和好好繼續留在天堂動物園。2014年，星輝和好好從四川出發前往比利時。2016年，天寶在天堂動物園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出生。2019年，寶弟和寶妹出生。上月11日起，三隻大熊貓不再出現在公眾面前，進入出行前的隔離階段。他們回國之後，將住在四川省碧峰峽大熊貓繁育研究中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气温介乎19-24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明晚转吹北风，天气稍凉。展望随后几日气温逐步下降，周末期间早晚相当清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0分钟走遍世界。 Femicide 是指基于女性的性别而遭到杀害，在部分国家 Femicide 会与其他的杀人罪分开处理，刑罚亦较重。欧盟有调查显示，大约5000万欧盟女性曾经遭受暴力，但只有不足14%的女性会报案，主要是担心自身安全或因为羞耻而选择沉默。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08000里。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见到叶蕴仪咧，用一啲咧好鬼马嘅眼神望住我啦。 因为咧， 你见到我啲忐忑啊， 有啲忐忑啦，同埋咧，你开麦之前咧要入起个三袖啦，我觉得 好紧要啊。你开始关注到我嘅呢啲小动作啦， 系啊，你就拉拉咁样好啦。 一哥就 我上个礼拜节目完已经关注紧噶啦，上个礼拜完咗之后咧，有个刘姓主持行出去，唉，其实我都未讲我啲搭讪经历 啊，讲唔讲好咧？ 我嗰度都有排，其实都， 跟住就话不如下个礼拜继续咯， 我就讲呢个啦，咁样。 其实佢应该好想讲，潜藏咗喺内心嗰度。 我哋由于即系要保护当事人啦，同埋佢嘅家眷嘅关系咧，我哋都系用 刘当事人你咯，刘 姓 就 系刘姓同事，系啦。咁啊，我讲啦，好啦，咁啊，上个星期咧，你哋两位就分别讲咗一啲即系搭讪啦，同埋偶遇嘅经历啦。你嗰个系咩话？ 我嗰个我讲咗咁多，系细龟同埋孙明光啊嘛，孙 明光， 一 哥嗰个系咩话？ 我嗰个系阿仙奴水樽， 系阿仙奴水樽，系自修室， 系自修室。 好啦，咁啊，话说啊，刘姓嘅 同事， 节目主持同事咧，喺好多年之前咧，佢就曾经咧就系沾染咗呢个寒风嘅，系啦，咁啊，佢都喺隔篱街嘅一个，哇，呢个古仔我唔知讲过未？ 旋风，旋风嚟噶嘛，嗰个 旋旋地啦，系啊，唔知有冇讲过呢个故事？如果有啊，一哥就叫我停咗佢算啦吓。咁话说啊，当年就喺即系对面街咧，就主持一个叫寒流集港嘅节目啦。咁由于有即系呢个嘅身份嘅关系咧，咁呢位刘姓嘅主持当年咧都经常咧就去韩国嗰度，譬如做下访问啊，或者参加一下啲影展啊，即系搏下咪咁样样啦。咁啊，咁啊，呢个都系朋友俾面啫。咁我想讲嘅系一件咩事咧？咁话说咧，喺其中有一年，应该系讲紧即系二十年过外，当刘姓嘅同事都仲系一头金发，唔知系 M K 定系 C W B 嗰啲款，即系飙咗上身嘅时候咧，咁啊，有时都会谂下啊，因为当时咧流传咗一个坊间嘅都市传说噶啦，即系而家好多人就虾韩啦，即系大家觉得哇，韩国好劲。咁当年咧就曾经流传过一啲嘅坊间嘅传说，就话咧其实当时嘅韩国女仔咧，其实系几仰慕香港男仔噶，咁因为觉得香港男仔就风度翩翩啦，因为嗰阵时咧 Leon 咧喺韩国好红，咁 Leon 呢个咁当然我唔系 Leon 咁嘅款啦，咁但系咧即系嗰阵时都会觉得啊， 你有 Leon 嘅高度， 有即系嗰啲都市传说，冇咁啦， 你一 破 坏 咗大家听呢个故事嘅情操， 唔好意思，我想收翻啲痰啊， 因为呢个说话咧都提起咗啊呢位刘姓朋友嘅信心噶， 或者啲遐想， 有啲遐想啊，咦，如果我系能够表个态。I come from Hong Kong， 唔、知会唔会有机会能够即系得到一啲嘅即系加分咁样样咧？好啦，咁话说啊，喺某一次咧，就刘姓嘅朋友咧，佢就坐飞机咧就去釜山电影节。咁当时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就系应该系喺仲系叫做汉城嘅机场咧， 汉城夜晚 系啦，城非首尔啊，仲未系首尔嘅年代咧，咁就要转内陆机咧，就要去釜山。咁当时其实咧呢位刘姓嘅主持对于釜山咧系相当之陌生嘅，因为主要都系喺汉城一带活跃嘅，唔系好知釜山，尤其是。佢只不過係一個電台 DJ 仔啫嘛，咁唔會有人喺機場去接佢機，咁所以佢自己咧係需要用一啲嘅自己嘅方法咧，就要由釜山嘅機場咧就去到呢個影展嘅一個叫海雲台嘅地方嘅， 係好靚㗎嗰度 ，Hand Dam 啊，係啦，咁啊當時咧就劉姓嘅節目主持嘅韓文就梗係一般啦，而家都係一般啦，好啦。咁話喺過程嘅內陸、 我真係未聽過你講韓文喎、 啊。阿 姐、 啊， 都算啦， 呢啲我都識。 陳志萬你哦， 慢慢地啦， 我智商 係啦。咁啊，好啦，咁當時咧就咁啱咧喺過程內陸機咧，喺劉姓嘅同事嘅左手邊咧。竟然就坐咗一位样貌娟好嘅韩国女生。 等等先，你话你嘅左手边，咁即系你系嗰啲 刘姓朋友，即系佢坐飞机位嗱，佢坐喺窗口位，窗口位。刘姓同事咧就系坐喺第三个装当中嘅中间。 哦，系啦， 系啦，冇错， 即系中间位咧，咪你话左手边， 系啦，左手边。好啦，咁啊，当时就哇。谂翻起嗰句，咦？听讲话香港男仔咧喺韩国女生当中咧都有啲江湖地位嘅，咁我就刘姓同事就喺度谂啦，点样可以打开呢个话匣子咧？点样可以即系无端端搭即系真系样貌娟好咁哇！真系睇韩剧嗰啲女仔嗰啲样嚟嘅。 你打开你自己本 passport， 因为写住喺边度噶嘛？ 康康 咪拱过去啦，好似我拱埋喺度咁。你话sorry。咁三米大嗰啲咧，跟住執翻，跟住係啦，望到， 哎呀 ，Hong Kong， 嚟嘅。 O K 啊，呢、這个几自然啦、啊。 打开 热 外套，又深一少少，I love Hong Kong， 台嘅帆船喺度嘅。 我觉得 O K 啊，呢招系。 好啦，我翻翻去一个浪漫啲， 浪漫啲。个音乐再嚟，系推高啲咁，推高少少咁样，跟住再嚟个浪漫。系。 好啦，咁当时咧就啊，点样打开呢个话匣子？因为韩文又唔得，咁亦都知道咧。其实大部分嘅韩国人喺嗰个年代咧，其实英文都系麻麻嘅。咁点样打开话匣子，即系所谓抄个牌又好，交个朋友又好咧？诶、嗱，即系人生嘅嘢真系好奇妙。咁我当我喺度打量紧嘅时候，发现咧， 佢识讲广东话嘅， 佢喺度睇紧一本书。How to learn English？ 佢咧就真系睇紧一本韩文书，系教讲英文嘅。 哦，咁你跟住就可以同你 practice 下啦。 机会就嚟啦。Hello， excuse me。 Hi， 飞云。 I don't know how to go to heaven there。Excuse me， I am here。I want to go to heaven there。This hotel。Can you show me how to go to this hotel？ 即系真系咁样。咁佢由于咧就系学紧英文咧，佢竟然又。即係提起咗一個好奇心，因為佢真係喺度想練緊英文，跟住隔離就有條友就同佢講英文，咁、於是咧佢就用佢即係僅餘有限公司嘅英文咧，就同我開始喺度。 劉姓同事啊，係啊， 係啦、啊，冇、錯，就同劉，哎，對唔住， 你我捉你呢個位，俾我又捉到啦。 劉姓同事 係真係 就交流交流啦。咁、於是大家就開始談天說地啦，譬如講下香港係點㗎啦，啊，你嚟韓國做乜嘢啊？啊，唔係即係佢問我嚟韓國做乜，我話嚟去下啲影展啊咁樣樣啦。咁你咧，哦，我話嚟呢度探朋友嘅咁樣樣，咁大家就即係。認識咗。 哦，跟住佢有冇問你 first time come to Korea？ 啊，有講呢啲啦。Do you like dim sum？ 即係類似係講下呢啲。好啦，咁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咁啊，當時嘅韓國人，我唔知呢啲叫純真啦，定係熱情啦。咁我又真係扮唔識，唔係 由你， 我又唔係真係好，唔係劉姓同事，佢又真係唔係好識去去嗰個海雲台嗰個地方。 三次出局啊！ 咁啊，跟住去到真係大家一齊攞埋行李，出到去個機場咧。 佢拖住你隻手 ，no take this bus， no， 啊 no， 哎 ，let me bring you there， 哦， 個男仔帶埋我去， 係搭咩啊？搭巴士， 搭巴士 幾耐啊？你嗰度搭 一個鐘度咯，好似我唔記得， 因為我搭鐵鐵啊，未試過搭巴士，哎呀，你就係記得嗰個 女，我梗係希望嗰程車坐幾粒鐘啦， 幾日啊？ 好啦，咁啊，因為咁樣咧，就真係識咗一個真係一個韓國嘅。女性朋友， 喂，咁嗰个刘姓同事同佢仲有冇下文咧？讲唔讲得？系咪到此为止噶啦？ 吓、啊！no， 后来就成为咗位好好朋友。我仲记得喺当时嘅韩国嘅卡拉 OK 当中咧，佢系教我唱呢一首歌 《 逐句教》，逐 有冇拖住手逐句教？ 我唔 believe， sorry。 I believe， 그댄곁에없지만이대로이별은아니겠죠 I believe 나에게오는길은조금멀리돌아올뿐이겠죠모두지나간그기억속에서내가나 게 돌려주게 주 자꾸 멈추는 내 눈길 속에서 그대 모습들이 떠올라 눈물을 만들죠 나만큼 울지 않기 언젠가 다시 돌아올 그대라는 걸 알기에 난 믿고 있기에 기다릴게요 난 그대여야만 알죠 나 그대 알기 전 이 세상도 이렇게 눈부셨는지 그 하늘 아래서 이제 눈물로 남겨졌지만 이제는 안 지킬게요 그대란 이유만으로 나의 就係、是、已經係廿年過外嘅事嚟㗎啦，大家千祈唔好誤會。 喂， 飛哥話我今晚翻返我係廿年過後嘅事嚟㗎。 唔係唔係，都唔係你劉姓同事嘛？阿一今晚有人會打俾你問你有冇即係床位俾佢，你就接聽佢電話啦。 我嗰時聽過一個廣播劇啦，隔咗廿年啦，嗰、那個廣播劇叫《五支旗桿等》啦。 咁啊， 廿年都可以， 都嚇可以， 最後都冇 嗰度等㗎。 普通朋友嚟嘅啫。 有人講啊。恶向胆边生，刘姓虎山行。跟住话队长，系你就你啦，做咩要用刘姓同事掩饰啦？大大方方吧。 咁啊，无谓讲得咁白啦。 呢个真系时日金句 咯。系啊，呢个真系要 cap 图放大啊。喂，我嚟做你嗰个 WhatsApp icon 嗰啲字啊，咁。 唔系咁啊，咁啊，好朋友嚟嘅， 好朋友。 咁同埋佢有男朋友嘅。 咁啊，点啊？ 当兵添嘅，我记得系啦，喂，咁啊，无谓搞人啊。 唔系下一句系咁啊，但系当然我唔同意啦。 但我想讲咧，咁样识到个朋友系好难得。嗱，老实讲喺日后嘅日子当中，我亦都冇咁嘅机会，亦都胆量同埋一个咁样嘅。即係一個 situation 啦，係可以容許我做一件咁樣嘅事，我只能夠同啲叔叔伯伯吹下水。 喂，你話呢件事幾美好回憶啊！ 我上個星期話去台北市林夜市嗰度就真係識朋友啦，呢啲係咪叫識朋友呢？我就不予置評啦。 係，我都唔敢回應同埋 答嘴。但係其中一件事咧，能夠識到一個咁即係地道嘅韓國朋友咧，有一件事係好值得即係即係開心嘅就係、是。譬如我哋去韓國啊，咁當然而家就有好多深度遊，而家講緊廿年前連旅遊書都冇嘅年代。 嗯、 老實講，你點識捐窿捐啊，揾好嘢食？其實呢位朋友咧，佢帶咗我食好多喺當時漢城好好食嘅餐廳， 哦、 即係比美黑白大廚，我覺得直情係。同埋你真係唔會識揾嘅， 即係在地人去食嗰啲咯。 在地人啦，即係地道嘅嘢啦，甚至乎當地嘅西餐咧，其實而家大家睇黑白大廚都知，其實西餐都好好食噶嘛。咁嗰陣時佢已經帶咗我食，哇！真係唔識揾嘅，即係真係要捐窿捐，都唔話捐窿捐啦，即係嗰啲區你唔去啦。第二就係、是、你去到嗰個區咧，你都唔識攝入去佢嗰啲行嗰度。哦，原來呢度有一間咁靚嘅餐廳，咁就多得呢啲咁好嘅朋友去帶我食嗰啲好嘢。 即係聽完你咁講咧，我都覺得咧，即係所有嘅男生咧都應該要做翻啲嘢啊，就係、是。无论去边度都好啦，都识翻个 英文，识翻两个英文， 识翻个女仔或者又好，男仔又好啦。 一个头先喺咪后讲咩啊？ 系 我费事公开啦。 其实咪后嗰啲嘢先至系最好听噶嘛，成日都系咁讲。 我识翻屋企咪得咯。 系好啦，到此为止。唉，刘胜同事嘅讲完就到你啦，仲有啊 V 啦， 直接讲翻叶胜同事先啦。我就行不改名，做不改姓，都系叫叶允儿，系啦。 虽然坊间有两个叶允儿， 但系我系呢一个音韵个韵，而情养性个儿，并唔系阿修罗嗰个叶允儿。好啦，咁啊讲下呢一个搭讪啦。咁啊，即系上个礼拜讲嗰啲搭讪就孙明光啊、黄一山啊、细龟嗰啲咧，都系比较远古嘅时代啦。咁唔好以为年纪大咗就冇人搭讪，其实个讪都系继续有得搭嘅。 真系啊， 有啊，真系有嘅。咁频密程度又唔及即系后生嗰时咁多啦。 风华正茂嘅时候， 系风华正茂嗰时啦，但系亦都有嘅。咁我记得咧，应该系上年嘅事噶咋。咩事啊？睇你哋个样子。哇！心水褪后几喂，飞哥系咩意思啊？ 我哋失败咗，你可唔可以再嚟一次啊？我做多一次俾飞哥睇啊！ 其实咧，我搭讪嗰件事咧就啱啱喺上年发生嘅。 哦， 咁咧，话说咧，有一日咧，我就揸车啦，去到呢个太平道啦，咁样咁啊，等标位。 即系胜利道隔篱嗰条太平道。 唔系流泪行胜利道，冇流泪嘅太平道系笑住行嘅咁。咁跟住咧喺度等标位，因为咧嗰度咧就有啲尴尬嘅。咁啊，嗰个等位嘅地方，我觉得唔死啦，唔知而家系单黄线定系咩？总之你就唔系几好嘅，其实停喺嗰度咧， 即系 block 咗啲车可能 系啦，会阻住。但系因为我去个时间咧，其实就几鬼清闲嘅，平日即系嗰啲九点零钟，因为我要去广华医院复诊，咁所以咧我成日都会睇嗰度有冇标位嘅，咁我就会唔会停定架车噶，我会好中意咧慢留住咧，咁即系意思你又行紧噶嘛，咁喺度等紧睇会唔会有人有标位咁样走啦，咁啊突然之间咧。我就远远咧，即系我就好中意夹住个倒后镜噶嘛，吓、啊、见到咦死啦！ 后面有车走， 唔系，系、哦、有个交通警啊，远远咁样喺个倒后镜嗰度行紧嚟啦，咁样咁我即刻就唔好讲咁多啦，即刻扮晒打灯咁样谂，我走噶啦，走噶啦，阿 Sir 咁样啦，咁点知咧就阿 Sir 行差唔多到嘅时候咧，好彩，因为佢嗰条太平道都几长，佢喺太平道街头，我喺街尾咁上下啦。咁啊，见到佢缓缓咁样驶架车嚟嘅时候，咁啱咧，我附近有架车就真系走，咁啊顺势打灯去拍位啦，系咪先？拍标位啦。咁跟住拍完标位嘅时候咧，阿 Sir 咧，佢真系停咗喺我架车隔篱。我心谂死啦，佢梗系觉得我头先停咗架车喺度等位系唔啱，唔知系咪想抄牌咁样。咁跟住咧，我就行，其实我啱啱落咗车，见到佢拍咗喺我架车度，咁样跟住就揽过架车落车咁样啦，揽过只脚。跟住心谂，唉，算啦，即系冇办法噶啦，你都要俾佢抄，三百二都系要跌噶啦咁样。咁点知咧，阿 Sir 行埋嚟就 ，Hello， 跟住我话。Hello， 阿 Sir， 系咪要车牌同埋身份证咧？ 系啦，我谂住准备揿噶啦，咁样佢话，哇，好彩，啱啱有位，哇，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彩啊，咁样，跟住佢就行埋嚟话，记得入标啊，我知道，我拎咗电话，因为用手机嗰啲 app 入嘛，我知啊，我准备入紧噶啦，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喺度企喺我侧边啊，咁跟住我就望一望佢，唔好理佢啦，咁我都继续入标啦，但我真系入唔到啊，嗰日唔知点解，即系揿极嘟嗰个 QR code 咧都嘟唔到咁样啦，咁跟住阿 Sir 就，其实佢企咗我隔去两三个人位咁上下啦，跟住咧佢就问我做咩事啊，搞唔到啊咁样，跟住我系咯，唔知点解咧。哎呀！但系我唔用呢个嘅话，我冇得续期啊嘛，我翻去复诊一个钟唔够，我拍咗嗰个系一个钟头标位啊嘛。跟住我好热心咁样行埋嚟，佢就话：，诶，咁样啊，你咁啊，嗱，你而家打电话上去，你而家打电话上去呢个电话嗰度，话俾听呢个标嘅 number 系呢个标坏咁样。我话系咪真系坏咧？我又唔确定。佢话：，嗱，你试下咁样嚟，你递俾我，帮你揿啊，揿揿揿。佢话真系坏，佢话你打电话上去，嗱，而家咧你就影低佢，嗱，你记低我 number。佢话咧有啲咩嘅话咧， 我会主动叫你记得佢 number 噶嘛？ 你记得 number， 如果咧你个过程里边咧真系即系你被告啊，或者系俾人投诉话你冇入标啊各样嘅话咧，咁当然你一定要打上去嗰个热线先啦。咁跟住咧你就话有一个警员咧系曾经出现过睇到呢件事个标系坏咗嘅咁样。咁其实咧咁我话吓。哦，咁样都得噶？佢话系啊，你快啲攞纸笔嚟抄低啦，咁样就抄低咗啲资料啦，咁样。咁跟住我会觉得佢好热心咯。跟住啦，佢仲继续企喺侧边，因为我仲未攞车嗰啲袋啊，嗰啲行装走啊嘛。咁佢就话：咦，你拍架车喺呢度，你去边啊？我去嗰边，即系就咁手指指住，我冇话去医院。我去嗰边啦。佢话：哦，佢话你下次停喺呢度嘅时候咧，记得小心啲啊，因为咧呢度咧成日都抄牌噶。 系啊，咁、哎、我话哦好啊，唔该晒阿 Sir， 佢话唔使客气，总之小心啲啦。啊，你系咪成日过嚟噶？我话又唔系成日，间唔中咯，咁样咯。咁跟住佢就话嗯，总之小心啲啦。下次拍呢度嘅时候记得吓，琴日记得入标啊，因为咧要抄牌抄咗好劲噶，咁样。琴日啊，先抄咗好多噶。跟住我话哦好啊，唔该晒咁样咯。我都觉得谂翻你都学几好笑。 是因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实我人生由十几岁到上年继续笑 我没有的，我 没有的。都挺多差人跟我说东西的。是啊，我后生的时候都成日被人查身份证的。跟我心里死了。 我都是。 我初初很害怕的，初初问你拿身份证那一下，你真的心里死了，我犯了什么事，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为什么警察要攞身份证啊？但系成个过程里边只系倾偈嘅啫，我发觉系我根本就冇曳到，同埋冇犯事咯。哦，系啊，咁系咯，冇嘢讲。 我觉得只系一个尽忠职守嘅好警察， 冇错啦。佢热心地提醒，唔通叶姓同事， 唔通我行去广场，有啲妹妹走嚟问我买唔买教科书嘅，同我搭讪咩？一睇我个样都知道我唔系要买教科书啦。 所以我觉得咧，好多阿 Sir 咧，其实真系好热心嘅，佢哋好好嘅，可以帮助香港市民嘅。 各位 大家 注意， 玩中文。关呢首歌咩事啊？ 都系几分钟嘅事咯。 我都尽量唔问佢咩款嘅。 喂 ，OK 噶，孙明光个 type 噶。 地下铁碰着他。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见。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礼情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会此时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未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果，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吞后他。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等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若回此事中断，热爱心里空。 由于今天我们都是增加一些节目的气氛和效果，所以刚才所说的都是属于 上述需求， 上述需求和 写出来的听 朋友说的一些故事， 不要信啊， 都开心的，即有时候有些好感人的邂逅啊、偶遇啊，都是一些好值得回味的画面。 使唔使俾张纸巾你？你口角 唔使啦，去往意啊！好啦，拜拜。 拜拜。